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四十九集，两道杠。植树节当天，蒋婉扛着小树苗和文静一起去公园种树。小区里不少人都参加了植树造林的活动，还有社区组织去郊区植树。蒋婉没参加太远的活动，就只是去了就近的公园。他最近容易赖床，文静叫不醒他，常常他跑步回来，蒋婉还在睡。文静好几次在咖啡店吃了早餐，又跑着去给蒋婉买小笼包和巧克力。蒋婉这么困，都是因为文静晚上闹得太晚。白天蒋婉醒来时就会教训文静，不让她靠近，也不让亲亲，不让抱抱。但是当文静从外面带好吃的回来时，她又会心软，主动过去替她擦汗。 干嘛跑那么远的地方买？门口不是有吗？ 你喜欢吃那家店。文静低头亲亲她的脸，不要生气，我下次也给你买他们家的。蒋婉羞愤地瞪着他。 没有下次。 哦。公园门口围满了不少人，大家脚边都有铲子和桶，大多都是家长来陪孩子完成课外作业的，孩子的比例占一大半。蒋婉安静地看着，跟在人群身后排着队慢慢进去。门口除了卖挖土小工具的，还有不少卖吃的，比如玉米烤肠、烧烤什么的，还有棉花糖和冰糖葫芦。蒋婉盯着冰糖葫芦看了一眼，转过去没多久又回头看了一眼，太奇怪了，馋得口水要下来了，大概是太久没吃了。蒋婉第三次转头时，文静终于顺着他的目光看见了那边卖吃食的队伍，只是不清楚蒋婉想吃什么，便直接牵着他脱离队伍走了出来。即便戴了口罩，文静过高的个头和那身白色运动装也十分引人注目。他牵着蒋婉出来时，整条队伍里的人都在盯着他看。文静早就习惯了那些视线，只是偏头问蒋婉，你想吃什么？蒋婉伸手指了指冰糖葫芦， 吃那个最高的， 那上面全是水果，有猕猴桃、香蕉、哈密瓜、小番茄和草莓。文静走过去付了钱，拿了两只，一只递给他，另一只打包进袋子提在手上。 你不吃吗？ 蒋婉咬住一颗裹着糖浆的猕猴桃吃进嘴里，说话含糊不清。 我可能太久没吃了，一看到这个就特别想吃。 文静拿纸巾给他擦嘴，蒋婉笑着把手里的冰糖葫芦往他面前送。 你吃一口。 文静摇头，他没吃过这个东西。 很甜的，尝尝嘛。 蒋婉还在极力推销。文静一低头含住蒋婉的唇，将她口腔里还没来得及咽下去的糖浆裹进嘴里，末了舔了舔唇，得出结论，是很甜。蒋婉掐着文静的腰，又舍不得使劲儿，连威胁都毫无威慑力，只能用一双羞愤的眼睛瞪着她。 我跟你说了，不要在外面乱亲。 你让我尝的。 我明明让你吃这个，我还正要送到你面前。 蒋婉举着手里的冰糖葫芦辩解，我只看到你的嘴巴。文静说着又低头亲了他一下，又软又甜。 来植树的不少人都带了玻璃瓶埋在树下，里面装着给20年后的自己的一封信，还有的是给子女留的信。蒋婉没买玻璃瓶，只买了3只福袋，他在每棵树上挂了一个，希望3棵小树都能茁壮成长。文静和蒋婉一人种了一棵，第3棵树是他们一起合力种的。身边不少孩子都在欢快地挖土铲土，蒋婉种完树安静地看了会儿，随后走到文静身边问他，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 不知道。蒋婉牵住文静的手，在落日的斜晖下冲她笑得极尽温柔。 回家吧。 回到小区后，不知是谁家正在做晚饭，浓郁的饭菜香气飘出来，蒋婉有些反胃，她拍了拍胸口却没忍住，快进电梯之前她跑到垃圾桶旁弯着腰吐了起来。文静跟在她身后，你怎么了？ 没事，我就是 蒋婉吐的眼泪都流出来了，胃酸上涌，连刚吃的冰糖葫芦都吐了个干净，身体也软得没力气，几乎跪在地上。文静把她抱在怀里，伸手试她额头的温度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蒋婉难受得厉害，蜷缩在文静怀里，有气无力地说， 回家。 文静把她打横抱回家，蒋婉又在洗手间吐了一会儿，出来时两条腿都在打颤。她去房间躺下，文静已经拿了车钥匙，正要带她去医院，就听见她说， 洗手台上有东西，你帮我拿过来。 文静去洗手间，看到�洗手台上放着3根验孕棒。开始备孕后，文静就查了不少资料，买了一盒放在家里，说明书也被她翻来覆去的看了很多遍。她知道两道杠是怀孕的意思，但是今天是她第一次见蒋婉用，还一次性用了3根。她拿起一根看了眼，两道杠，第2根第3根都是两道杠。她跑到卧室看着蒋婉说，两道杠。 文静，我怀孕了。 文静怔怔地看着蒋婉的肚子，此刻还平坦着，不久后就会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孩子降临到这个世界。文静把蒋婉搂进怀里，心脏跳得剧烈狂乱，她低头亲了亲蒋婉的颈窝，把手放在他的肚子上轻轻碰了碰。老婆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